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踏入2018年呢，咁就有一部啊大家好熟悉嘅漫画呢又回归啊，又开一个新嘅系列啊。咁而今次呢个系列呢一开嘅时候呢，我可以话俾你知 係 好多支持者呢都首先就一嚟期待啦、其次亦都係相当之好奇究竟会有啲咩嘅变化呢。咁因为呢一个呢其实就以往大家认识佢呢入面嘅男主角呢就有高中生嚟嘅。 係 一个大唔透嘅高中生，但係呢一个嘅高中生呢就有180嘅 IQ, 咁同埋呢係有一个名侦探嘅爷爷嘅，咁呼之欲出啦。讲紧边个就 冇理由唔系金田一啦，系嘛？仲系边个咧？ 系啦，系啦。咁啊，金田一咧，咁其实为呢一本嘅作品都可以话，即系陪住好多人成长啊！我讲紧即系，其实我自己为例咧，谂下谂下。好似系我中学嘅时候开始追嘅一部作品，唔觉都成哇20多年啊！ 但系你追嘅时候系初接触系因为漫画定系因为电视剧噶啦？ 因为漫画， 我反而系漫画，因为反而我嗰辈就系因为咧，即系我其实差你几年嘅啫。我哋嗰阵系因为咧电视嗰阵无啦啦咧系无线，佢播一个广告系觉得好恐怖嘅，系影住个深蓝色嘅一个校园啊，啲镜头又好迷幻啦、啊，然后就什么什么七不校园七不思事件咁样嘅。 系 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同啲同学咧就好惊啦，咁然后翻到学校就讨论啦，话你有冇睇到那个广告咧？咩七不思议啊？金田一系咩嚟噶？就开始去追咯，所以嗰阵系真系系追唐本光先。 系唐本光年代嗰、那个，因为其实你睇嘅时候，某程度都已经系金田一开始就即系走红啦。 系啊， 商界有好多嘅动画作品啊、电视剧作品啊，都开始即系同大家见面啦。咁所以咧就引嚟好多人都会去留意关注。咁、但系我自己咧之所以会去追，就是、因为嗰阵时候我哋即系同学之间咧，就忽然就流。传起就话，你有冇睇过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流传喺呢句说话， 系啦，咁嗱，即系因为嗱，大家初冇睇过呢一部作品嘅话，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系一本记事簿定系乜嘢簿嚟嘅咧？ 系， 即系点解要去留意？点解要去追咧？你唔知道其实系一部侦探作品嚟嘅。咁当时咧就即系因为我自己都唔系话成日有嗰啲空余钱啊，咁就即系去买啲漫画嚟， 所以又租漫画啊嘛，佢 租都冇。咁就喺一次嘅情况之下啦，咁就咦有个朋友仔咧就带咗其中一本就翻咗学校，咁就话喂，见你平时都唔系几可有闲钱买漫画啦，借你睇咁样样啦， 系好巴闭， 系好巴闭嘅。咁当时我睇，其实我自己真系睇嘅时候咧，相当之震撼。 系，因为震撼位系咩先？ 首先我真系即系喺睇金田一之前咧，甚少啊，即系几乎系冇啊接触过侦探漫画， 系 真系冇。 其实佢都算系好，我哋香港人咧接触到嘅话，都真系金田一先咯。即系你话要紧接再接触嘅话咧，我即系我认住啊，我自己即系可能就睇得比较少啲侦探类啦，但系比较即系主流啲嘅，一系金田一，再唔系就是名侦探柯南，其实就相对其他就比较少浮起嘅。 系啦，咁啊，但系咧我就嗰时候柯南咧就个名都有听过，但系你话有冇睇过咧，真系冇。 嗰阵都未接触， 未接触，咁啊一开始接触咧就接触金田一先嘅。 系啊， 咁嗱，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因为金田一即系大家回想一下入面嘅漫画，咁咧 佢喺入面呢基本上佢就有一个事件未开始发生之前呢就係讲话金田一哇嚟緊又唔知要去边一度啦，可能唔知学校旅行啊，定係唔知又去因为学校嗰啲社团运动啊，跟住后咪呢又要走去唔知边一个地方表演啊，咁总之就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嘅，哪怕嗰个唔知咩旅馆又好啊，餐馆又好啊，其他学校又好啊，咁总之就去一个地方啦。咁呢开始呢就认识到一啲嘅新朋友。咁最一个好有特色嘅地方就係呢每一次嗰啲新人出嚟嘅时候呢佢总係一格相俾佢㗎嘛。 係啊。 跟住就话俾你知佢几多岁啊。 啲资料啊。 佢背景啊。两句咁讲咗㗎啦咁。咁跟住呢枕住呢就跟住后咪开始又识下好多人啦，识好多人啦，直至到我第一个人死啦。 係。 咁跟住后咪呢你就会发现到话呢部作品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其实佢入面呢好多时候佢会俾埋一啲所谓嘅 hints 你嘅， 系 一啲嘅提示你嘅，即系佢唔会话你睇到中间嘅时候，或者甚至乎睇到最尾咧真相大白嘅时候咧，你系会觉得吓点解无啦啦会咁样噶？ 呢个就系金田一呢个部呢部漫画个有趣之处就系、是、咧，有啲侦探漫画咧，其实佢哋就系话系呢个系悬疑嘅，但系佢系唔侵读者或者观众玩嘅，即系你睇嘅过程咧，其实系冇任何线索嘅。 系啦， 但金田一呢一部漫画嘅特别之处咧，就系其实咧佢每一集咧佢都系有啲线索，而你就系真系可以由第一分钟睇戏咧，你系可以即系你系有咁嘅聪明才智咧，即系 IQ 100嘅话咧，你可以推算到边个系凶手嘅咯。 但其实我后屘我真系再尝试过啦， 都唔得， 梗系唔得啦。有时候有啲即系牵强到嗱，你明知，因为如果你睇得多嘅话咧，你就会留意啦。你睇金田一嘅时候咧，咁通常边一啲系 hints 位，我唔知阿聪知唔知？咁咧有啲所谓嘅 hints 位咧，其实佢就会有个感叹号加个问号咧， 系 嗰个咁嘅即系符号咧，就会喺嗰一格嗰度即系提示。咁其中我记得有一次咧又系嘅，有个古仔我唔记得叫咩二人馆定系唔知乜鬼嘢杀人事件咁上下啦，真系唔好记得啦。 系 咁嗱喺入面咧，其实咧佢就系讲咧有一格啊，佢俾个提示你就系喺张床嗰条床嘅床柱咧嗰、那个床脚位啊，就扎住一条嘅羽毛。 系 跟住咧就有感叹号同埋问号， 就谂嗰条羽毛系咩嚟噶？ 咁你睇到你知嗰个系牵死噶啦，当你睇咗几次即系金田一嘅古仔之后，你知嗰个牵死噶啦。 系 咁，但系你点会谂到究竟即系点咧？即系话呢一个系一个咩嘢嘅提示啊？咁嗱，其实你估到咧，极其量系咩咧？极其量就系话嗰张床俾人喐过系咪？ 系啊，类似啊， 有条羽毛咪扎咗喺床脚嗰度咯， 或者佢用鸡毛扫杀人咯。 咁你极其量系谂呢啲方向 呢啲位咯，都系。 咁但系当然其实我记得嗰个古仔嘅情节，我先讲少少啊。 系， 佢就系讲话，喺嗰张床上面咧，有个人就俾人哋即系锯咗个头嘅。 系。 咁咧，但系嗰个人咧就完好就。即系个身咧，系继续放咗瞓咗喺嗰张床上面， 不过系头断咗啫， 个头系唔见咗， 个头锯咗攞走咗嘅， 系消失咗。嗱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话嗰个系一个密室嘅环境嚟嘅， 系 咁咧，你基本上咧喺一个咁嘅密室环境之下咧，你系冇可能有个人入到去锯咗个头逃之夭夭， 系咪匿喺衣柜啊？ 嗱， 通常系呢啲咁嘅剧情。 咁嗱，咁但系佢俾个。感叹好问好嗰个嘅标志 啦， 喺嗰条羽毛喎。 嗯， 咁即系话张床喐过，你既然入唔到去，你点样可以喐到嗰张床啊？嗱，咁我俾个提示你，喺咧呢一个嘅即系一个楼底相当之高，你想象系一个教堂咁先算啦。 OK， 喺一个三层楼嘅地方咧嘅高度咧，咁就有个天窗。 嗯， 个天窗咧有几格咁样样咧，就系搵啲栏就拦住咁嘅啫。咁啦，就系咁多啦个提示。 系 问题就系、是、咁点样样可以做到呢一个嘅犯罪咧？咁你即系喺度谂下，望住嗰条羽毛啊，望住嗰啲床脚啊，望咗好耐之后，喂真系谂唔到、啊。咁最后屘真相大白。 个真相你系咪真系服嘅先？ 即系咁，梗系唔系啦。 喂，因为佢有冇？即系东野圭吾嗰啲系好离谱噶嘛，其实真系唔好用常理嚟。 我都可以话俾你知，因为其实佢中间有其他地方都有俾一啲提示你嘅。嗱，咁我即系呢，其实嗰个故事好耐之前噶啦。咁我谂都唔介意话咩穿出嚟。 系啊系啊，唔怕啊剧透。 系咁啊，最后屘咧，其实佢话俾你知点咧？个真凶原来咧就喺即系屋外面啊，因为你唔能够入去嘛。 系。 咁啊有你就系呢一件事咧，就系喺屋外面做噶啦吓。咁佢系点样样咧？就系基本上咧就系讲话呢一个嘅犯人。 系。 咁咧佢咧就有一架嗰啲。truck 啊，即系嗰啲 大嘅 轻型货车 啊， 咁咧佢嗰个车个车头度咧有个绞盘咧，有啲钢线嗰啲咧， 系， 咁咧佢就系咧用嗰啲勾住嗰张床啊四只角嘅位置， 哦， 吊起成张床，吊到去两楼三楼咁高，佢喺天窗嘅位置咧，因为预先咧已经系即系整晕咗呢一个嘅 死者啦， 死者就剪咗个头，之后再放翻张床落去嗰度，就喺呢个时候扎住嗰条羽毛。 哇，点谂啊，大佬啊，你话系咪先？ 喂，但我想讲件事都合理嘅、 啊，冇话唔合理。咁但系问题就 系 话，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都有机会。虽然咁样估似有啲困难啊嘛， 系啊， 但系都系一个即系系真系会真正发生嘅情况啊。即系点解我头先会讲啊，譬如东野圭吾咧，因为我有时睇嘅时候咧，其实我谂读者有时有部分读者系中意嘅，就系我可以一度去推算凶手系如何去杀人噶嘛。 系， 即系如果推算到咁件事，如果系真系现实嘅话就杀到啫。但系因为譬如我讲东野圭吾咧，有部分嘅作品咧係超現實噶嘛，即係例如睇過一部啦，總之類似佢殺人方法係點咧？佢就係有一個機關制，個機關可以令到我哋今日坐喺直播室啦，佢可以令到咧個直播室咧係無啦啦向側邊傾斜當45度啦，然後係將成班入邊直播室嘅人咧係送咗落個街，然後即係 touch 就跌落去又死咗咁樣嘅，即係呢啲係真係常理解釋唔到噶嘛，因為佢冇一直都你唔會知道間房有個機關係咁犀利噶嘛。 係咁，但係佢嗱呢一個即係佢當然都所謂俾個提示你，但係其實你如果你真係要諗嗰個過程咧，係好難諗喺即係金田一嘅早期嘅漫畫作品入面咧，係好難去諗嘅。不過即係喺講金田一即係回顧翻以往嗰啲即係精彩嘅劇情咧之前咧，咁我哋梗係都要講下究竟喺呢個2018年啊，同大家见面呢一个嘅新作品有啲咩突破啦？呢一个转头翻嚟讲下呢一个金田一已经唔系少年啦，系大人事件簿。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其实讲到呢一本嘅金田一咧，就话大人事件簿咧，其实佢就头一正式就系讲佢37岁事件簿啊， 系啊，即系佢直情系已经咧好厌倦去查案噶啦，佢已经系一个咧即系朝九晚五嘅上班族嚟嘅。 系啊，咁呢一个即系作品已经都大家都知道系出咗噶啦。 系啊，1月嘅时候已经有噶啦，开始啦。 咁啊，其实咧，大家即系点解头先我讲话好期待咧？因为你讲到金田一，佢直头咧大人大到一个乜嘢嘅岁数咧？37岁。 系 嗱，即系我唔知啊，大家以往睇嘅金田一睇佢高中生嘅时候， 系 都会谂啊，金田一长大之后， 系 会系过一个点样嘅生活嘅咧？ 哦，你系咪一部分嘅读者就系会觉得金田一搞错？因为其实佢37岁个样咧，同佢初中生个样系冇分别噶。 佢直头系添。 咩？你介意？你怪呢样嘢啊？ 我都会介意噶。喂，有乜可能你因为你讲真，喂，佢37岁同17岁冇分别、啊？ 其实我有尝试过说服自己嘅，因为真系呢个世界系有冻龄噶嘛，即系先撇除系用咗一啲嘅美容科技，或者系本身有啲人即系长。长大极，譬如你自己都系噶，即系假设都讲翻我10年前识你，同而家10年后，其实有啲人系真系会唔太变噶嘛。所以其实我有睇第一话嘅，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唉，我接受你啦。 唔系，但我觉得其实嗱，呢、這个其实唔系接唔接受嘅问题，我觉得即系既然佢叫做有一个即系新嘅突破，有个新嘅尝试，因为佢讲紧佢嗰个嘅身份嗰、那个阶段位数已经系唔同咗啦嘛。 系。 咁我覺得即係話你有個空間俾你再創作啫。咁、嗱，即係你當然你可以畫到同以前一模一樣啦。基本上我話俾你知，同以前個樣一模一樣，就係由個校服變咗做一件西裝咁解嘅啫。 真 係 千祈唔好話叫金田一37岁之事件簿係嘛？ 係 可以唔需要。 根本就冇分別嘅個樣係。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係唔係可以喺嗰個創作上面大膽少少咧？即係我覺得我唯一有少少即係美中不足啊，覺得唔係太滿意喺一個造型上面嘅設計咧，就呢、個位太過即係保守。因为我明嘅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可能即系作者啊，即系漫画家自己本身都好担心啦，即系话如果一时之间即系将假设啊金田一原本要揾大家知佢扎住条马尾嘅，咁你呢个时间你如果将佢变咗做一个短头发成个明治警示咁样样嘅先算啦， 系 大家接唔接受到咧？可能真係接受唔到㗎喎， 或者我認唔到佢個樣 囉。咁但係我覺得認唔認到呢一個 認到佢係金田一 介紹佢啫，你介紹咗佢，你用即係幾版嘅時間你介紹咗佢，話而家佢樣變成咁啦。咁但係介紹你知道係咁啦，但係問題你接唔接受到另一個問題囉。 係咪我諗另一方面點解要 keep 住呢個樣呢？就係、是、因為呢個係佢個麥頭㗎嘛，即係呢個係一個已經俾人公認到，哦呢一、這個樣你就係金田一啦。所以如果冒然其實即係將佢改曬啲容貌嘅話咧，我覺得一嚟啦要睇下呢一個嘅漫畫家佐藤文也啦，作画呢个人有冇咁嘅心思，将佢改一个，而改完之后，人哋都会觉得， 呢一個係真係個新嘅 icon， 我都覺得 OK。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係保守啊，保守過頭。 係，但係我覺得值得欣賞嘅係咩呢，就係、佢真係有個時間線個推進，而個推進咧係近乎即係現實啦。即係譬如當即係其實我主力睇即係睇金田一同埋明偵探柯南噶嘛。其實明偵探柯南咧去到今時今日咧，佢、一個漫畫進度咧，其實佢有講過噶，佢只係進展咗半年嘅啫。 係我知道。咁你冇計啊，因為你大佬你見阿新一佢哋依然係嗰個樣。跟住佢周围嗰啲人依然系嗰啲样， 系啊，仲要唔完。咁但系譬如金田一咁好啦，佢而家其实系37岁啊嘛。其实我谂紧呢个作者会都铺紧路，点解呢？因为其实你根据翻个年纪咧，其实即系当年啦，第一代啦，讲翻电视剧。因为其实咧，问心嗰句，我系偏好佢电视剧嘅金田一多于漫画版嘅。 嗯， 咁。计翻个年龄，其实唐本刚咧，佢其实而家个岁数咧都啱啱系，系啊，即系其实 你想觉得佢诶翻嚟再做翻个剧集啊嘛？ 其实真系我谂过有冇咁嘅可能性，因为其实嗱过去金田一有出现过四代嘅， 系， 其实我都有留意开啦。其实当然四代都好劲噶，唔知 Johnny 事务所系包揽晒，即系四代都系 Johnny 嘅人嚟噶。嗱，有第一代就唐本刚，我哋睇惯睇熟噶啦。你第二代就系男嘅松本润啊嘛，第三代就系 Cartoon 嘅龟梨和也，第四代咧就系再新啲嘅 Hey Say Jump 嘅山田凉介啊嘛。即係其實宏觀四代咧，我自己嘅意見睇翻啊，你最保留到嗰個金田一漫畫嗰個神髓咧，係真係唐本剛。你話松本潤咧，其實佢係四個入邊咧，佢係比較美男子噶。但係你睇漫畫，你會知道其實金田一佢本身衰衰格格噶嘛。即係佢有時又會俾人認係小偷啊、偷窺狂啊，又成日都俾阿七濑美雪啊就喺度搣住佢耳仔啊。但係你反而再睇譬如龜梨和也咧，其實佢喺金田一嘅造型咧。佢係有少似飛仔㗎，但你要知道金田一唔係飛仔嚟㗎嘛。 喂，但係咁喎，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搵返阿唐本剛呢嚟做咗金田一嘅話呢，咁使唔使搵返阿有板李惠呀？ 其實係應該要搵佢，但係因為你都知道其實陰公嘅係佢當年係憑住呢一部嘢而真係紅㗎嘛。但係佢後期啲新聞係越嚟越負面，即係負面都唔緊要，係佢個人，但係佢演繹上唔知得唔得嘅。點解呢？因為其實佢後期啲新聞就話佢歪面啊，即係佢嗰個身體佢個面相唔好啊，咁變咗唔知佢演嘅話有冇辦法可以矯正到，同埋最陰功 有冇辦法矯正？ 唔係因為 即係點樣咬 效？ 唔係 我諗過可唔可以效試住效果可以搞掂？ 哇，勁衰！ 但係我覺得最陰功嘅係因為劍持 Sir，其實睇金田一呢一部嘅劇集入邊咧，劍持 Sir 係極中意嘅。但係因為即係飾演劍持 Sir 嘅呢一位古美谷雅人咧，佢其實喺2003年嘅時候佢係自殺啊嘛，因為即係文書係因為財困嘅問題啊，即係佢本身係打空手道噶嘛，但係佢係。俾佢老婆發現佢係用自己嗰條空手道嘅黑段嗰段帶，就喺屋企度自己就吊頸啊！咁其實金田一咧，我覺得如果係真係揾翻唐本剛嚟做啦，你冇理由兼持上揾其他人做係無可替代嘅都係。 係咁啊！但係我哋講咗咁多啊，金田一咧忽然間講下講下變咗講咗個劇集啊，轉頭翻嚟都要講下佢37歲嘅金田一啊，近況如何啊？轉頭翻嚟講。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繼續講下呢一個金田一37歲事件簿咧，即係金田一37歲，頭先我哋約略就講過佢 冇變過樣啊， 外形啦，外形方面就係換咗套西裝。咁但係其實咧，有更多人咧就更加關心嘅就係37歲嘅金田一。究竟佢嘅即係感情狀況如何啦？係咪？ 其實感情狀況都有啲端倪嘅，因為咧第一話咧係佢收到一個 message 啦，即係就同緊一個係異性嚟㗎啦，就即係傾緊偈咁樣嘅。咁後屘都有個端倪嘅，係傾完一句偈之後，因為其實第一話啦，即係簡介下啦，就係講話佢要去工作啦。咁而個工作咧就係去翻佢之前漫畫講嗰個嘅島啊。即係呢個 歌劇院， 歌劇院啦。咁所以咧，佢就係有啲擔心。佢嗰個短信咧，佢有個信息就係話啦，我唔想再翻去查案啊，類似講啲咁嘅嘢啦。 即係佢好避忌，佢唔想再去接觸到關於要查案嘅，唔好搞我啦。佢係同一個異性 send 呢個咁嘅對話嘅 message 嘅，大家都估緊係咪美雪啦嗰個人？ 應該都係啦，因為其實嗱，我或者咁樣講啦，因為其實簡簡單單睇頭嗰少少咧，你就知道金田一起碼37歲嘅時候咧，佢仲係單身。 係。 咁咧，其實就係仲係一個即係吊兒郎當嘅人啦。咁嗱，但係我覺得咁，佢係有異性緣 嘅 喎。 但係佢陰公嘅喎，佢係專一噶嘛。但係佢一直嗱，即係如果咁樣計咧， 嗱，你唔知係咪專一嘅呢啲嘢好難講。嗱，雖然佢就依然係即係好似心係美雪啦。 喂，以前中學生學，即係而家大咗37歲 有。同埋有坦白講，我又真係覺得嗱，你即係去到37歲、30幾歲咯喎。 係啦，嗰個人 即係會唔會仲係咁純情咧？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位咧，其實又係好保守啊，同佢嘅外形一樣係冇轉變過。即係嗱，如果佢真係要寫到同阿美雪之間嗰段嘅感情關係咧，好似中學嗰種兩小無猜咧。實在係有少少離地咧，認真。 係因為其實佢呢個金田一咧，佢由即係咁多個系列啊，即係嗰啲咩 file 啊、case 啊、short file 啊，或者係即係新系列嗰啲咧 ，R 系列啦，佢全部咧都係俾人嗰個感覺就係話金田一，我係專一對你美雪一個噶，即係一直真係俾到我咧，起碼係覺得佢係從一而終嘅一個人咯。所以唔知點解我一見到呢個37歲嘅金田一呢一個漫畫咧，我係即刻諗嘅就係、是，你個衰仔啊，你做咩仲係？要美雪做咗中女啦，都唔去娶佢咧，我有一个咁样嘅酸溜溜嘅感觉。 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喺度讲噶，即系话哇，点解有个咁样嘅设定？咁但系咁样样讲，我即系见到其实咧，作者都加咗啲心思落去，就系咩咧？ 系 佢描写金田一呢个人咧，其实佢系受女性欢迎噶。 系 即系因为嗱，你睇佢一开始出去嘅时候咧，翻工咁佢隔篱咧仲要零零四四，头先有讲过啦，金田一漫画特色嘅就系佢啊，每次有人物出现嘅时候，有一格漫画交代佢嘅年龄同埋佢一个嘅 少少背景啦。 背景系啦，有个单亲妈妈，仲要系靓嘅。 OK， 咁咧就即系住喺隔篱咁样样，都唔单止，仲要出门口嘅时候咧，你明显见到呢一个单亲妈妈对金田一系好似有好感咁噶。佢话喂，我有多个饭团整咗啊，你要唔要食啊？咁样样俾佢带翻工咁。咁即系你见到首先喺即系啊左邻右里嗰方面啊，金田一嘅异性缘啊个运势强先啦。 嗯， 之后翻到公司嘅时候。有个青春嘅下属，咁啊呢一个故仔，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就讲佢啦嘛，喺公司度，佢而家做紧公关公司啊，话佢即系金田一做公关公司，系咪一个公关灾难？我真系唔知啊。咁但系佢就喺一间公关公司嗰度做，咁就系头先阿聪有讲过啦。今日佢接到一个新嘅 project， 就系话咧要去翻以往啊 过剧院杀人事件嗰个地方啦， 系啦嗰个小岛嗰度。咁而家咧嗰度变一个度假胜地咁。 嗯， 咁佢作为一间公关公司咧，咁佢就要谂下，哇，我点样样可以包装呢一个岛，即系将佢好似一个度假胜地 sell 出去咧？因为毕竟 以前都 死过人噶嘛，系咪先？咁於是乎咧，咁啊好啦，阿課長咧就話啦，喂唔得，金田一，你而家咧同我即係諗方法出去試踩一下，睇下呢個島可以點樣 sell。咁於是乎佢就被逼咧，即係佢都十分之心不甘情不願噶啦，又要翻上去，呢個咪即係咒助嚟㗎咁樣。咁但係咧，阿課長就話：我俾你二人小組去，喺呢個時候咧，嗰個年輕貌美嘅女同事自動請英華一齊出 trip 喎。喂，即係有冇咁樣樣咁離地啊？呢一件事，即係我唔知啊，阿聰試幻想一下。假設你係一個主任咁樣嘅 pose， 你話喂，我而家要出 trip 做嘢，你即係嚇有目的地啊，叫個女同事假設有個秘書咁樣話陪你出 trip 嘅話，哇，那個人可能都係個心態上面就係話可唔可以唔好搞我啊嘛？而家唔係喎，你未開口問嘅時候，佢已經話 好啊，你 我想跟埋你啊，可唔可以啊？你俾我跟埋你啦，嗰種喎 係。即係跟翻過往金田一嘅一個性格咧，佢應該係會略反應啦，因為金田一真係本身係俾人感覺就係我嘅鹹濕仔嚟噶嘛，即係尤其是而家去到37歲，佢直情係一個鹹濕佬啦。唔係應該咁講，我要唔可以話佢鹹濕佬嘅，因為其實佢而家咧都即係未係好詳細交代啊。其實佢已經過咗有20年啊嘛。永远都唔知啲20年嘅空白期究竟系发生过啲咩咯，即系正如唔知道佢同美雪嘅关系去到边度啊嘛，即系其实都唔可以下定论住嘅。 其实咁样样，因为金田一佢嘅性格咧，你话佢系有少少咸湿佢，但系其实咧佢又唔算话真系好过分，即系因为我谂咧呢一个系即系令到佢嘅性格咧。 是稍微更加可愛，因為你話男人有邊個唔鹹濕啊？即係有時候你見到靚嘅女仔啊、性感嘅女仔啊，咁你好似都望多幾眼㗎啦。有時候你會想入非非，唔出奇嘅。咁亦都係因為金田一佢係好肯去將呢一方面表達出嚟，咁所以先至令到佢嘅性格咧係更加可愛嘅。咁當然即係佢喺呢一話入面咧，咁啊即係大家都見到啊佢嗰啲中學同學啦，其中兩個啊走翻出嚟啦，誒嗰啲即係中學時候嘅老師攝影學會嗰啲朋友啦咁啊，即系出翻嚟啊！咁嗱，其实都有交代少少佢哋嘅背景系点样样嘅。咁但系咧，唯独系可惜嘅地方就系咩咧？即系以往喺金田一，即系大家最熟除咗金田一以外嗰啲嘅角色，例如话美雪啊、 剑池穗啊、 剑池穗啊、啊明智警视嗰啲咧， 系 就全部都冇影嘅， 系未暂时未有影。 暫時未有影，咁啊，即系嗱，呢一個咧，作為一個即係金田一以往有追開佢嘅呢個作品嘅一個嘅讀者嚟講嘅話咧，係有啲失望嘅， 係， 即係我覺得失望位就係首先就係 見唔翻啲好似老朋友嘅面孔咯， 一嚟係啦，二嚟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個設定上面咧又係翻嗰個位咯，即係點解要咁疏離咧？即係好似阿聰話齋，喂， 疏離啊，疏離位係咩啊？ 疏離位就即係例如話你同阿美雪，假設好似金田一，你頭先你都講咗啦。你明明係心係美雪噶嘛，人哋又唔係唔中意你，人哋又對你又有好感又成咁噶啦。以往你睇金田一嘅時候，你都喺度咬牙切齒啊！喂，人哋都話中意你啦，感覺 你仲咁樣嘅， 你仲表白，你仲即係積極爭取，你即係你作為你即係你隔離嗰個男仔，你見到嘅話有咁嘅女神喺度，即係表曬態話對你有意思，你仲唔上馬喎？你嬲唔嬲先？係啊，直頭係嬲到爆添啦！咁所以即係嗱，你見到。金田一簡單嚟講係虛到咗二十年嘅光陰啊！有乜可能你唔氣憤先得㗎？ 你即係當佢真正朋友咁嬲喎你， 係咪？ 因為我唯一都係咁講，我係期待話即係廿年嘅空白期咧，希望佢慢慢即係可以娓娓道來啦。但係頭先講個朋友咧，即係我。想即係岔開少少講啊！即係以前睇嘅時候咧，我同嗰啲小學同學啊，即係馬中國同學講啦，我話真係唔係咁希望咧，金田一可以做到我哋朋友咯。 即係我、因為佢係一個即係 每集都有 咒嘅人啊嘛， 係啊，每集都有人死。 嗰陣時候有講過，因為嗰時候我哋有研究過嘛，金田一嘅梅韻之強啊嘛，即係因為其實佢佢身邊一度咧都一定有人死先啦，仲要唔係一個死喎， 係啊， 係一系列嘅一連串嘅殺人事件，講緊嘅係咁即係嗱，唔知啊，因為其實如果有諗過就係話，佢如果真係做一個偵探嘅職業嘅話咧，對佢嚟講可能係好事嚟嘅，因為佢應該有即係數之不盡嘅即係案件上門揾佢要解決啊嘛。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普通星斗嘅打工仔嚟講嘅話咧，呢、這個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咯。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吴家人江建聪乐活玩家， 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咧，即系阿金田一嗰个嘅运势啊，之黑仔，因为其实点为之黑仔咧，就你谂下。你去邊一度？即係假設啊，哇！阿聰，我哋今個 weekend 咧，不如去南丫島玩翻三日兩夜啦。 唔同佢去啊？ 點知你去過三日兩夜咧，就出事啦。跟住後屘咧，唉、哎，唔好去南丫島啦。咁你話佢話，不如我哋去澳門啦，過去玩翻又係玩翻個週末咁樣樣。點知一去澳門咧，入酒店啫，第一晚就發生 命案啦， 又係命案。仲要係唔知死一個，即係去到邊咧？金田一都彷彿一定係有人死嘅， 喺 佢周圍嘅附近啊。 所以我諗，除咗話唔好同金田一做朋友之外咧，都唔好同另一位又系比较受欢迎嘅，即系柯南做朋友，因为同柯南做朋友都系佢去到边度世界各地都好咧，都系有命案 keep 住发生嘅。 即系但系真系其实讲真，呢一啲作品咧，你都不佩服嘅，即系作者本身咧，其实系真系好难写。 系 即系你又要有好多嘅框架限制，因为其实讲真，你讲紧侦探犯案咧，不外乎嘅都系咩不在场证据啊， 系啊， 密室杀人啊，即系不可能发生。嘅事件啊嘛，而喺呢一啲种种嘅框架底下，你要去令到嗰件案件佢唔单止睇嘅时候有一个趣味，同时之间要符合翻个逻辑性，咁其实系一啲都唔容易。咁嗱，当然啦，即系除咗系讲紧逻辑性啊，个故事个桥段吸引你之外，入面某一啲嘅画面，即系能唔能够刺激到你咧？ 即系嗰个譬如 touch 个死法啊，够唔够凶残啊？ 系啊， 所以我觉得永远咧，金田一同埋柯南啦，即系。 主力讲啲两部，因为两部比较受欢迎啲啊。其实金田一咧嗰啲嘅凶手杀人咧，嗰啲人嘅死法咧系比较系血腥啲，或者系比较咧系即系令到人有一种好悲伤嘅气氛喺度噶。所以我成日觉得咧，金田一咧系比较适合啲咧，比较心智即系再大少少嘅小朋友睇，成熟少少嘅小朋友睇，反而柯南咧其实系可以适合全年龄啊，即系男少女有都睇到。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柯南咧佢哋嘅即系凶手嘅即系作呢个杀人嘅方法啦，其实系冇咁血腥噶，或者可能系因为有啲你讲嘅框架啦。因为其实柯南咧咁就因为佢俾人灌咗药，然之后就缩小啊嘛，同埋佢自己有一个嘅小朋友嘅一个侦探团噶嘛，一个少年侦探团噶嘛，其实全部都系小朋友咯。我唔知系咪因为咁嘅角度一个框架问题啊，变咗呢班小朋友去见到凶案发生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即系血腥程度咧，系真系减低咗噶，系会系。 唔系，我觉得其实都关个画公事嘅，即系个画风啊，唔系画工应该咁讲。 系， 因为个画风咧，其实即系柯南你见咧，佢因为无论系画个画嘅风格啊，或者嗰啲人物设计咧。某程度上面都是比较少年向一啲。 其实因为柯南画风是比较唯美啲，即是你见呢佢哋啲人啊，即是唔系真实嘅人啦，佢哋嘅眼系大眼睛、 卡通啲嘅。 同埋佢哋身材比例呢真系唔系真系成一个正嘅比例啦。 係啦，咁而即金田一呢就即又唔可以话佢完全系行一个写实嘅风格，但佢就喺呢一方面呢就可以大胆一啲。 係。 咁即所以你见到呢，其实我諗返喺金田一其实有一啲嘅即唔系讲緊即已经唔系讲緊动画。又或者电视剧 漫画啦， 就系讲紧漫画啫，即系某一啲嘅即系格数咧画出嚟嗰啲嘅场面咧， 系 我自己而家谂翻都真系深刻噶。 系 其中一个嗱，讲翻，因为嗱佢今次咧咁啱咧喺呢个2018年嘅即系金田一啦，呢、這个即系37岁事件簿入边咧，又系讲翻呢个歌剧院杀人啊嘛。 系 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即系讲紧好多年前啊，金田一嘅即系第一件事件咧，亦都系歌剧院杀人事件嚟嘅。 系 咁又系讲紧即系当时系讲佢哋即系参加咗个歌剧社嘅，系咁喺入边咧就即系又系唔知出去表演，就跟住后屘又即系发生咗命案啦。咁其中佢就讲紧有个歌星魅影咁样样嘅人啊，即系嗰个疑凶就系嗰个人啊嘛。咁啊为咗要营造呢一个嘅 灵异啊少少， 系啦灵异嘅效果，同埋营造呢个人真系存在咧。咁我记得其中一格咧就系讲呢一个嘅即系歌剧怪人咧，咁就要喺一个嘅窗口嗰度咧， 系 突然间露面出嚟， 系 俾唔记得咗好似今年一定系美 专登啊俾佢哋见到嘅，要系啦， 特登露面出嚟。俾人見到嘅，淨係嗰一格漫畫咧，其實我嗰陣時睇，因為我嗰時候中學，突然間睄一睄咧，我係覺得驚。 你竟然咁細膽？ 因為其實咧，佢嗰一版咧係零零四四喺個窗口，好似右下角嘅位置咧， 係 佢唔係成個頭露出嚟， 係 佢就係露出一個角落仔 嘅，即係似睇《奪命狂夫》咁。 係啦，跟住咧，佢仲要係咧個眼神咧係非常之即係兇狠嘅。 係 咁，你依家睇嘅時候咧，你會有少少不寒而栗嘅。 係 咁，再加上因為頭先我都講過啦，喺金田一嗰個嘅即係事件入面啊，唔同嘅事件咧，你都會出現唔同嘅命案啦。而佢嗰啲命案咧，有好多位其實都真係血腥嘅。嗱，頭先我講過其中一個就是剪咗個頭啦， 係 即係哇無啦啦唔見咗個頭喎，講緊係。咁另外有一啲就係例如話喺即係眾目睽睽之下，你見到有人上吊啦，係 啊，校園七不思事件已經有幾單係咁啦嗰陣。 係啦，跟住咧有時候你可能行入去個兇案現場入面，你見到即係可能啲血咧已經濺曬牆上面啦， 係。 跟住你見到個屍體就攤咗喺地下嗰啲，即係咁其實嗰啲嘅場面咧。相比起啊，即系其他一啲嘅 侦探 嘅作品嘅话咧，算系较为血腥一啲嘅。 系，不过你讲到话即系睇金田一会细个睇会惊噶嘛？即系其实我想讲翻咧，讲到惊呢样嘢咧，我其实到后期啊，好后期啦，即系金田一呢一个漫画家啊，佐藤文也咧，我嗰个惊青位系我睇咗佢即系十几年啦。我先至知道原来佢系一位女性嘅漫画家，因为其实佐藤文也你点样睇你都唔会觉得佢一个女性啦， 即系唔系因为我好早已经查过， 系我先去查嗱，尤其是因为以前细个睇咧，即系上网又唔发达，又即系56K 你即系冇理由专登上网，又冇嗰阵 wiki 又唔发达，好系到后期先至即系又系慢慢去深入啦，因为有时好又咪系咪叫阴功咧，就系有啲嘅幕后啊，通常忽略咗嘅，我哋净系睇部漫画好睇咪好睇咯，我理得幕后系边啲人做画。 線啊，做寫稿嗰啲啦。係我到後期先知道咧，即係原來呢一個佐藤文也，原來佢嗰個真名啊係叫佐藤文子啊。因為文子其實個子字咧，不嬲喺日本啲名咧，會俾人感覺咧係女性用多啲嘅。咁而反而咧係女性嘅話咧，喺呢一個漫畫界咧又好難去立足。咁所以咧，佢後屘先至用一個比較中性啲，就不如叫佐藤文也咯。 係啊，咁啊，即係頭先講咗咁多，即係金田一啊，以往嘅故事啦。咁啊，其實我自己咧最期待，因為喺以往嘅故事入邊咧就提過金田一有個宿敵嘅， 係 個乜鬼嘢地獄快女師咧嚇， 阿高遠遙一 啊，係啦。咁啊，究竟喺呢一個即係2018年啊，即係20年多後啦嚇，咁究竟佢會唔會再一次出現咧？今時今日嘅佢又會唔會喺另外一間公關公司嗰度工作咧？真係唔知道啦。究竟會唔會同金田一相遇咧？不過佢哋平行線嚟，好似話 係佢哋又話咩話？佢哋有好多金句，好似黎明咁嘅。佢話咩？我同你咧係一條平行線，我哋係永遠唔會交集，不過我哋亦都永遠唔會分離咯。 係啊，哇，真係好正啊！呢一啲啊，咁啊，即係都其實期待嘅。姑且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即係追捧一下嚇。37歲嘅金田一究竟係之後嘅故事點樣發展啦、啊？ 或者係集氣期待一下，會唔會即係佢哋即係順應大家嘅要求咧？揾阿唐本光去做翻金田一嘅37歲版本啦。 係好啊，咁樣時間咧嚟到呢度啦，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Bye。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